Yes, I'm a dog. Follow me, dear. Thank you. Woo! divina le saprei narrare, e sono la sua vicina che la vien fuori d'ora importunare. Thank you. Oh! Thank you.

Plein d'amour, pleurant la Reposa, ma tendresse, reposa.

这里是歌舞剧场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